国际农业和食品工业管理人员联合会第四次大会最近在法国巴黎举行，并通过一份呼吁书表示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呼吁书指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阁下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坚持高举民族自主和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保障朝鲜半岛持久和平，实现联邦制方式统一的朝鲜统一方案。对此，国际农业和食品工业管理人员联合会第四次大会表示积极支持。会说强调，世界的所有农业和相关部门管理人员组织都要坚决反对并谴责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对朝敌视政策和极不妥当的对朝制裁扼杀活动，积极支持朝鲜人民按照民族的自主意志和要求，依靠民族自身的力量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